人居报认为，北韩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日前谴责南韩的言论，令他感到震惊和担忧，亦都恐怕南韩国民遭受更大冲击。文在寅在青瓦台总统府和外交安全领域的现任和前官员共进午餐。消息说，文在寅在席间提到北韩昨日炸毁两韩联络办事处，担心南韩国民对此感到失望，又指南韩原本计划通过两国自主努力改善双边关系，但实际工作做得不到位，令人遗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348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31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4，瑞士法郎0.95，加元1.355，人民币7.087，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64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95美元，卖出1,723.95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大致是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当苦瓜成为爱情故事。 其实我对你并无挂念，一刻寂寞亦会沉淀往事，感觉共你就快同偕了。 话今次嘅作品咧系佢自己嘅经历嚟嘅，曾经同男生约定到半生嘅时候一齐食苦瓜，或者正正系冇约定一生，故事嘅结局最后系遗憾收场，成为回忆之一。作曲徐乐章，填词杨希，编曲庄天炎，监制韦景云、何哲涛。 差一些眼前，一刹静默就如停电。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伍若希《没有你并无挂念》。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的神，原来你同师培是口和心不和的。 担车嘅人咧，好中意咧同你斗力噶。试过一次 gel 咗头啊，然之后我俾嗰把车勾住啲头发啊，扯住行咯。嗰、那个女仔系矮地嘅，但佢把车咧一路掹住行咧，佢同我逆方向行。 香港其实有好多好细粒嘅女仔啦。 系咪你啊？ 唔系我啊。 我知系你、啊。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冚上先，认真做。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6月17号星期三，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有我莫莉，还有 Annie。 Hello， 莫莉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直播室出面的朋友全部都好，即包括波仔， 系啦，佢哋话唔好啊，唔好，系啦，阿波好， 阿波好，我哋净系唔好同老领讲啫，系啦，头先阻住我哋啊，开节目， 哇，但系有嘢食， 但系你谂下会唔会为咗嘢食，跟住令到我哋跌咗一秒？ 咁又系，但系呢个嘢食 OK 嘅，我觉得值得跌一秒。 贵嘢嚟噶，贵嘢嚟噶， 唔知我见到佢日本产咋？ 喂，老领好 ，hello。你睇我哋几细腻个人，但系咧，我成日觉得咧，即系而家咧，好似多翻少少时间，可以一班朋友有啲见面嘅时候。 哦， 系啊，而家又话八人啦，迟啲又可能再多啲啦。 系 啊， 头先咧， 五月开始回复正常啊。 系啊，我都有睇到新闻咧，佢有讲嗰啲限聚令有放宽啊，咁样。咁其实大家都即系心里面都仲有个底嘅，即系唔系话放宽咗就冇事咯咁样。即系譬如一啲婚宴啊咁嗰啲咯。我头先睇个节目。佢好似都有訪問咗一對新人，即係話嚟緊會擺酒嘅咁樣，咁佢哋都話可能都有啲環節要 cut 啦咁樣，即係即使都會擺酒，咁亦都覺得即係嗰個人數而家就好似冇之前咁緊啦，勒得咁，但係可能佢話敬酒啊，或者即係一啲太過close 嘅一啲接觸咧，都唔免啦，即係可能真係嚟食餐飯啫咁樣。 但好過之前啦，因為早幾個月直情話要電子花咁滯啊嘛， 或者擺低人情，跟住就。攞走你盒打包嘅餸， 系啊，咁所以起碼我成日覺得咧，即系呢一個係祝福嚟嘅，咁只不過係都係想親自見一見新人，一對新人，咁啊親自送一個祝福俾佢哋，因為結婚真係人一世物一世一次嘅啫。 同埋我發覺咧而家講緊六月啦，就嚟就話放暑假啦，都開始見有啲家長咧，都真係身痕嘅啦， 係 即係雖然一路都話個疫情即係已經去咗半年啦，咁即係個感覺上就覺得哇，都好似要放暑假喎。點都應該出嚟玩一下啦，咁樣咁你就見到咧，不斷咧有好多嗰啲不能夠去飛去外國嘅話咧，就好多本地嘅酒店套票啊嗰啲啦，即係即係特價優惠啊，又兩大兩小啊咁樣，又包早餐啊，你都訂咗，即係好多呢啲咧，搞到你都真係心慾慾啦， 係啊， 真係好似個生活又回復翻正常咁啦， 係啊，同埋咧其實咧，即係我覺得咧有一啲嘅小甜頭嘅，就係因為雖然呢個疫情大家都唔開心啦，但係因為頭先阿 Annie 都講啦，因為呢啲嘅優惠咧，令到我咧嚟緊可以住一間 兜窮人， 我成日好想去試下，或者好想去見識下佢嘅酒店啊，係啊，咁啊當然啦，即係我哋香港人就盡量就留喺度消費，唔好再去其他地方啦，因為又唔好影響到其他人，又或者加重翻自己人嘅負擔。 同埋即係去完外國咧，我覺得最大嘅問題係翻嚟嗰個強制檢疫咧，確係有啲煩嘅，即係首先又要在亞博館等啦，咁跟住翻到屋企就要隔離14日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令到。即都唔敢，哇！即係攞個風險，即係飛一飛一轉咁樣咯。 不過真係喺外地翻嚟嘅朋友咧，都真係要乖豬，要聽話，即係嗰14日就留喺屋企，就真係唔好去其他地方啦。係不過嗱，頭先 Annie 都講啦，另一樣嘢就係個主題樂園。跟住我咧，因為咧都有興趣嘛，但我發現原來都幾多一啲程序喎。原來要上網去訂。 哦，係㗎。 係啊，所以我就想問下你，頭先都話暑假就嚟到啦， 你有冇諗過呢？ 我就冇喎、啊，因為咧佢哋都大啦。其實嗰兩個主題樂園咧嚟去都係嗰兩個㗎啦、 啊， 香港主要嗰兩個。咁、 啊 其實都去到厭啊，講真咁、啊啊、所以咧，反而咧呢、這個就係我有少少疑惑啦。我哋其實就反而想夏天咧真係去游下水嘅。咁、啊、你知嗰啲酒店嗰啲咁嘅優惠咧，咁、嗯、啊即係有 infinity pool 啊咁、樣啊，咁好似好吸引咁。 我香港都有嘅咩？ 有啲間有 㗎，有 幾間有， 有啲對住個維港添㗎。 咁但係咧，我就有少疑惑啦。其實安唔安全嘅咧？ 係、哦， 即係游水啊呢、哦這個活動啊。 我嗰陣時即係啱啱開始疫症嘅時候、嗯，我都覺得呢個係好高危㗎。 係咯，你首先你唔會戴住個口罩游水啦，係 啦，同埋好多分泌物，即係鼻水啊、口水啊咁、樣，係、啊。 唯一可能嘅就係揾一啲佢哋加強防疫力高啲嘅酒店咯。例如我係見過有啲嘅酒店係直情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係隔離緊嘅，或者你準備緊隔離，即係呢14日裡面如果係離開過香港，你隔離緊嘅我哋就。就對不起啦，即係恕不招待啦咁樣。咁你會感覺上面好似安心啲啊、 嗯， 因為你會知道嘅就係、是，起碼你隔除咗一班就係離過境嘅人喺個酒店入面。咁、所以如果我真係要去酒店用一啲嘅康樂設施嘅時候，都冇咁擔心先啦。即係我會覺得，如果係真係有心去酒店玩嘅，揾一啲即係有保障少少，或者你會睇多少少、留意多少少先至去咯。 但係關注嘅就係嗰個活動咯，即係你譬如頭先話揀邊間酒店咁有得揀啦，但系你个活动咧，我都觉得游水系好难避免，即系 touch wood， 即系一有咩事嘅话咧， 即系个缸池， 嗰个 池入边有一个泳客， 系 隐形带菌者又好，即系有病征嘅带菌者亦好， 但系去沙滩有大件事，最近又话有鲨鱼嘅踪迹。 哦，系咩？ 系啊， 咁、我又唔知 道。我真唔知道。 系啊，好似话喺黄金海岸嗰度话见到有大鱼啊嘛。 哦。 系啊，佢冇讲明系鲨鱼，但系话见到有 好大 嘅鱼。系啦、啊，咁、所以就大家都小心啲咁样嘛。 不过嗱，我又有一个听闻咧，就系话其实有好多嘅公共泳池都其实开咗噶啦。 系啊系啊。 咁你即开得翻，咁即系理论上咧。是應該即係嗱，你即係冇話聽泳池要戴口罩先啦，係咪先？呢、這個冇可能啦。咁即係話咧，你都覺得大家浸住嗰缸水咧，其實大家喺度即係 互浸啊， 即係有接觸咧，其實係 OK 嘅。 同埋佢好似係咪有人群管制㗎？即係有數量限制㗎？ 唔通喺個泳池都有距離？ 定還是個氯氣個氯氣已經夠殺菌咧？ 少啲人咯，即係譬如 唔會啊， 係啊， 唔得啊。 可能平時放500個人，而家就係放250個咁，會唔會係咁啊？ 嗱，如果係咁樣，我就唔遊啦。 我點講？ 少啲人，唔係即係我意思咧，250都驚啦。 唔係即係我打個比喻啫，比喻比喻， 放心放心。 六岁所爱从未太长，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笨得将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自不可以走去闹 实你窄这样算在吗？还是你将爱情童话化？两年前久知道能生这么完美，都假。能让你真恋我才是家，寻寻觅天国门牌。成长吗？你近来清得上情感稳定吗？他给你冲了茶。 一首歌时间回到嚟啦，系咪好吸引咧？咪后讲嘅嘢， 咪后咧，我咧就同我哋推介咗一个即系酒店嘅优惠啦。咁我就都有谂啊，其实咧我早几年都好中意，即系唔关有冇疫症事啦，即系我都会觉得，有时候即系出走去吓，即系一啲叫做酒店，又唔系话去旅行嘅，都好似有一种度假嘅感觉啊，两日一夜咁样。咁同埋而家嗰啲新嘅酒店咧，都即系好潮啊，好多嘢玩噶嘛，即系就算佢冇好多配套都好啦，但系譬如间房啊，都会好多好古灵精怪嘅嘢咁样样噶嘛。但我突然之间头先听完阿莫莉讲嘅时候咧，我都有谂啊，咁我好唔好又好似莫莉咁样煲一晚去即系度下假咁样咧？跟住我第二下就有啲犹豫啦，因为而家有小猪咧，我又有啲唔系好舍得 带埋佢去。 系咯，系咪有啲酒店可以带？我唔知啊，我问。 我之前有 check 过嘅，好耐之前好似西贡有嘅，系啦。咁但系你就要带埋佢去咯，即系带埋佢去咯。 咁都好啊，你又开心，小猪又开心。 吓，咁你就去负责睇住佢噶咯。 哎呀，你而家讲呢啲。其实太似啦，以前我两个女细个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哎呀，我哋不如同我老公咧出去一个 trip 咧，跟住就觉得，啊，但我又唔舍得两个女，但系带埋佢咧，咪真系好无聊喎。 你俾佢带埋佢去，咪又系跟住照顾翻佢啊？一阵佢要食啲咩咧？咁样， 你俾你阿妈凑咯，你阿妈又咁中意佢，一日啫嘛。 咪就系要俾，即系将佢俾我妈凑咯。如果真系要去嘅话， 系 我有啲唔好舍得。 系我觉得香港人其实嗰个嘅抗疫能力都好似几好，因为你谂下。我哋而家咁样讲或者咪后讲嗰啲应变能力咧，即系大家为咗经济啊，佢哋嘅即刻转变一啲嘅方案啊，跟住又好似感觉上 win-win 双赢，即系我哋作为消费者又觉得咦好似抵喎，系而佢哋又可以唔使蚀得咁入肉。 嗯，同埋我哋啲咁样，我哋啲人咧都好识得苦中作乐嘅，即系我哋咧好懂咯，觉得呢段日子咧，大家都开始懂得，即系一见到少少嘢咧，就即刻咧去要做令自己开心。譬如好似呢两日见到条彩虹。你見唔見到啊？ 我聽過， 我見到啲相 啊。你有冇即係你有冇係捕捉到？ 我冇捕捉到， 即係見到人哋嗰啲，我都係啊。啲居住嘅城市睇唔到嘅，真係濕。 係啊，我冇乜點出街。 但係我個女就話：，哎呀，我同我洗曬版啊，個個咧都話望到個天啊，見到條彩虹啊， 仲要好完整 嘅 喎， 圓形嘅彩虹，我真係 有雙彩虹添啊。 係啊，同埋我未見過一個好似直情圓碌一個圓圈嘅彩虹，第一次見啊。其實你有冇見過彩虹㗎？ 我見過，我亦都好好彩地對上一次就係上年啊我去台灣嘅時候咧，我喺蘇澳好似叫做即係啲宜蘭啦，跟住喺酒店度見到雙彩虹咯，就係我第一次見到雙彩虹嘅，係啊，即係你會覺得唔知點解，你覺得好震撼自己嘅心嘅，係啊，你覺得好開心嘅見到佢。 有一個地方咧，如果即係大家大朋友小朋友好啦，如果真係好想咧睇彩虹咧，你知正所謂。即係雨後陽光先有彩虹㗎嘛，你知唔知道呢個道理㗎？ 知啊， 係啦。咁但係雨後同 同陽光咧，我哋係控制唔到噶嘛，係咪？你係唔知幾時會落雨，幾時落雨之後又會有陽光噶嘛？咁有個地方咧，我覺得係即係99%，唔好咁講，九成啦，都會見到，都會見到彩虹， 保守啲先， 得費事俾人哋柴台。就係咧去睇瀑布。 哦，系啊！啲人话瀑布咧容易啲睇到， 系啦，冇错啦。嗱，即系你当然你要拣一个晴天、日头、白天，然后你就去睇瀑布。咁咧，嗰啲你就揾一个位，就系咧嗰啲瀑布会甩一啲水点、水花出嚟，然后跟住阳光一射落去咧，其实就自然条彩虹就弹出嚟噶啦。 哇！ 因为其实彩虹嘅出现其实系折射咗啲阳光啊，即系水点折射阳光。咁所以你只要系揾到呢啲嘅条件吻合咗咧，你就可以见到一条真嘅彩虹噶啦。 但系香港有几多地？风有瀑布， 好多好多， 但系啲瀑布通常周边都有树遮住噶嘛。 咁 但系我行山又行过好多地方都有噶，我唔知道你话最劲嗰啲即系新娘潭嗰啲好大啦，好大型啦。但系我之前行过几个都有瀑布，即系大大小小都有噶。 但又要有阳光直射，即系唔可以有树遮住。哦，有噶，原来 有噶。 唉，证明我真系唔行山。 不过即系我睇过嗰个瀑布嘅瀑布中的。彩虹咧，咁我其實就係喺十份嗰度睇嘅，咁、所以就一定有咯，那個咁勁嘅瀑布。 係因為正所謂啦，問大人成日都同我哋講嘅，就係話無論幾唔開心或者遇到咩事都好，咁、都要用正面嘅能量去面對。咁你冇正面嘅能量，冇健康嘅身體，咁你點知將來發生咩事啫？係咪？咁所以佢都話應該要正能量啲，令自己有少少情況下都要氹下自己開心啲。 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给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劣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定制的沙发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凉气还来了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冰冷的拉长，看到总理摇地，站在海风，四方漫无目的。古董说他们的时光相近，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喧嚣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海面是我眼角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沙发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凉气还来了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双人舞， 刚刚听过的周杰伦的新歌叫做《Mojito》。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我是一只神鸟啊，我叫不得了啊 ，Tolin， 我识特异功能噶。只要将我放喺一个人嘅头上面，我就可以将佢嘅真心说话讲出嚟噶啦。Tolin， 有冇谂过你可能就系下一个拥有神奇力量嘅不得了呢？ 想成为不得了剧场嘅小广播员，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的短片电邮给我们。 下一个小广播员随时是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据了解，选管会最快听日公布九月立法会换届选举的选举活动指引。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话，因应社会有不同声音，局方曾经向选管会反映，在投票时设关外安排，包括便利长者、孕妇和残障人士等。他希望选管会有适当安排，但否認向選管會施壓，最終由選管會決定是否採納。另外，曾國衛接受報章專訪時說，如果立法會選舉參選人否定或反對港區國安法立法，令人質疑是否維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他出席立法會會議之後見傳媒，強調候選人資格是否有效，由選舉主任因應實際情況，有需要時諮詢法律意見而作決定，並非他說了算。一名男子違反強制檢疫令，被判處即時監禁六星期。警方在3月28日到位於一間商場內的食肆處理案件的時候，發現這名56歲的男子在沒有合理辯解和未獲授權人員許可之下離開其檢疫地點。警方調查之後發現，他前一日亦都離開其檢疫地點。男子被控兩項控罪，在沙田裁判法院，每項罪各被判處即時監禁六星期同期執行。衛生署發言人表示，截至今日共有20人被法庭定罪，判監最多3个月，或者罰款港幣10,000元。南韓總統文在寅據報認為，北韓勞動黨第一副部長金宇正日前譴責南韓的言論，令他感到震驚和擔憂，亦都恐怕南韓國民遭受更大衝擊。文在寅在青瓦台總統府與外交安全領域的現任和前官員共進午餐。消息說，文在寅在席間提到北韓昨日炸毀兩韓聯絡辦事處，擔心南韓國民對此感到失望，又指南韓原本計劃通過兩國的自主努力改善雙邊關係，但實際工作做得不到位，令人遺憾。報導又說，文在寅認為應該分開看待北韓領袖金正恩以及金宇正發表的言論，並且認為最高領導人層面的對話之門未完全關閉，可能隨時出現機會，不應該失去希望。中國和印度爆發幾十年來最嚴重的邊境衝突。印度說，印方最少20名軍人喪生。印度傳媒指，中方超過40人死傷，北京方面未有證實或者否認。中方指責印方違反共識，挑釁攻擊。外長王毅要求印方徹查嚴懲肇事的責任人，並且立即停止一切的挑釁舉動。印度總理莫迪說，國家為陣亡的印度軍人感到自豪，強調他們的犧牲不會白費，又說印度一旦受到挑釁，無論任何的情況都會給予適當的回應。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6,201点，跌88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116点，跌8点。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7.22，瑞士法郎0.951，加元1.358，人民幣7.087，英磅對美元1.25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45。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23.44美元，賣出1725.01美元。天氣方面，預測大致係多雲，聽日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嘅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嘅兩三日，大致係天晴同酷熱，但局部地區仍有驟雨。而家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臨時選民登記冊和取消登記名單已經在6月1日公布，選民可以登入選民資料網上查閱系統查閱資料。如果收到選舉事務處的提示信要求確認選民資格，就要在6月25日或之前以郵寄、傳真或者電郵回覆，收信即刻覆。現在就去核對選民登記資料，查詢2891-1001。 二台六月新乜分，郑子诚和你寻开心。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我讲个秘密俾你知。想当年我真系读时装设计出身噶，但最后冇做到时装，反而成为咗今日大家嘅音乐情人。冇他嘅，因为我真系太中意音乐啦。不过我最喜爱嘅歌手都对时装有独特嘅触觉，其中一个就系陈百强。至于最中意陈百强边首歌？我会揀涟漪，因为呢首歌喺我当年追女仔嘅过程当中带俾我好大嘅帮助同启发嘅。想知多啲，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郑子诚主持嘅《音乐情人》。 Hi， 我系 KB， 我唔否认我以前系作恶多端，个人又贪玩。但正所谓浪子回头的金不换，我现在的注意力已经不再是肾上腺了，是电话线。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 KB 凌子为师兄祠堂1872388 call 我啦。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的英文是什么啊？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好啦，听完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系今日 Annie 带俾我哋嘅题目系 抗疫能力， 系啦， 就唔系抗唔系疫情嗰个疫， 系逆境嘅疫， 系、哦、因为而家经常都听讲话，即系听到大家会讲，诶、点样逆境自强咁样，咁。咁、那、嗰個疫就係疫情個疫啦，咁、但係其實逆境自強呢一個字咧，應該就係抗疫嗰個疫，係、即係逆境，即係點講咧？即係撐艇仔個疫啦。咁點解我想講呢個題目咧？就係、是、因為我發覺咧，呢段時間咧，我覺得身邊嘅人啦、啊，又或者睇翻即係自己屋企人啊咁樣咧，我覺得大家嗰、那個 原來個抗疫能力咧，即都幾勁嘅喎，對逆境我講緊嚇，唔係講緊大家即係搓手液啊嗰啲嚇，即係原來我哋每個人咧係有啲咁嘅潛能咧喺我哋嘅內在嘅，當一啲情景發生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嗰個小宇宙就會彈出嚟㗎啦。咁以前可能我哋不自覺我哋有做到呢件事嘅。但是我哋可能唔發覺、唔留意到，但是喺呢段呢一年啦、除咗話係呢一個嘅肺炎疫情啦、甚至呢個社會運動嘅呢一段時間啦，講緊呢一年、其實大家都係喺一個唔係咁大家唔係咁平日我哋見到嘅一個香港嘅一個社會度生活咧、即係其實有啲人可能都覺得呢個係一個逆境嚟嘅，已經係咁。點樣我哋去喺當中去生存呢？點樣去調節自己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嘅能力呢，大人細路都喺呢一年裏面係有好大嘅一個長進啊，都好大嘅體會咯。嗱，咁又問下兩位啊，其實喺你哋嘅成長裏面呢，有冇遇過啲所謂嘅逆境呢？ 咁一定有， 例如呢 真係每一樣嘢都灰㗎喎，都係黑㗎喎、即係感覺上面係成個人係黑仔到呢。 係點樣啊？ 做每一件事都好似錯啊，連你好似食嘢呼吸都好似錯咁樣嘅。咁呢身邊無論係朋友又突然間嗰段時間全部都可能鬧交，或者你唔想見佢哋啦，即係就算冇鬧交嗰啲你唔好想出街見人啊。工作上面好似做每一樣嘢你幾努力做都係錯啊、又或者會有人喺度扇你啊、感情方面又唔如意啊。 呢啲嘢突然之間呢啲 一次過嚟曬， 係啦，好黑仔， 勁黑仔，即係總之係，所以頭先我所講，好似呼吸都係錯咁樣嘅，同埋你會見到成個天好似唔知點解明明陽光曬住自己啦，你硬係覺得自己個人係黑色嘅咯，係好灰嘅，即係會有呢啲嘅時候嘅，但係好彩嘅就係都真係跨得過嘅。 係，你嗰陣係個大人嚟嘅咯，應該 大人， 即係細路，唔係細路仔嘅，即係因為其實 五年前到啫嘛。 哎呀，數到喎，咁真係好深刻喎。係 噶，好深刻嘅。但係身邊 係我哋應該上維基 check。五年前嘅冇，你發生咩事咧？ 係咯， 係啊， 有咩新聞咧？有新聞咧？ 不過好彩嗰樣嘢就係咧，身邊好多朋友都會撐自己嘅，係無論係點樣氹，有人可能氹自己啦，有人會就自己啦，有人會選擇鬧醒我啦，即係會有好多嘅。 你講到咁鬼威，係咪失戀啫？ 唔係，頭先就係話每一樣嘢，係就係每一樣嘢都同一時間啦。 嗱，人生咧就嚟嚟唔係幾樣嘢嘅啫。嗱，個讀書咪就係唔合格咯，即係要留班咯，係咪？咁屋企嘅就可能係父母有啲問題啊，可能要嗌交或者要分開咁之類啦。咁可能兄弟姊妹唔和睦，反台咁樣，咁又或者係自己身體唔好，係有病或者一個大病咁樣，或者家人有身體嘅問題咁樣，又或者大個啲嘅。可能就是失戀啦，又或者工作上面不如意，被人炒啊，或者被人督背脊啊，咁樣，或者升職無望咁樣，即係諸如此類啦。即係其實呢啲我諗隨後都數到好多呢種所謂嘅逆境嘅。 所以就係話你頭先講嘅，同埋我頭先講嘅每一樣嘢，都 你都 嗰個時候仲，仲要加埋你頭先所講病。我就係突然間，我咪話我試過我病到唔知咩事，入醫院，醫院都 check 唔到咩事嘅。其中一次就係嗰陣時咯。我真係入咗醫院，唔知差唔多五日定一個禮拜都 check 唔到咩事。即係嗰段時間係真係個人係黑仔到係咁嘅咯。係啊，所以就真係啦，即係我自己又沉啊，跟住朋友就會選擇有啲頭先所講鬧醒、氹就。屋企人，我覺得屋企人俾到嘅動力係最大嘅，因為唔知乜屋企好似 feel 到咁咧，你出面咩事啊？有咩事你翻嚟屋企啦咁樣，即係佢只係一句説話就已經覺得好窩心啦咁樣咯。但係最後都好啦，就大步攬過，好彩冇事，係啊。咁我相信你哋都試過啦，但唔知 我 咧而 家咁強大啦，跨過個逆境， 個身形咁強大啦， 聽把聲都知啦。 Kitty 都應該試過啦，係嘛？ 我又好少好沉。系啊，咁你 一帆風順， 唔係你又唔係一帆我咁我都覺得即係感恩係，如果你話順利定唔順利，我覺得如果大致概括嚟講，我覺得係順利嘅。咁當然梗係會間唔少會有啲唔順利或者冇唔係你想象中嘅事情出現啦。咁但我又好少會。好唔開心或者好沉咯，咁我當譬如失戀咁樣先算啦。咁你會唔開心啦？當然，但係又唔會話 覺得天跌落嚟啊，或者好耐都唔做翻一個正常嘅人啦、啊，咁、或者譬如我當譬如早排啦，咁樣少咗嘢做啦，咁可能大家都係啦、都會覺得啊影響到，係啦，咁、但係又唔會話我好慘好唔開心啊，咁、我 touch wood 咧，我又唔知係咪未去到即係最慘嘅情況啦，係咪先？咁至少我都有翻電台啊，咪咁所以可能我唔知道我個人可能就唔會俾自己跌到好低，或者我真係好少嘢令得我暫時覺得係唔開心到要好黑好沉咁樣咯、 你其實咧諗唔到就真係冇， 我諗唔到咯，我真係冇啊， 算頭啦，係好事嚟㗎，有陣時， 或者可能我未必係睇嗰件事係咁啦，我唔知道第即係第二個人經歷覺得已經好慘㗎啦，但可能我未必就覺得即係咁慘或者咁需要花咁多時間喺呢個慘嘅情況底下咯，係啊。 不過咧，好奇怪一樣嘢就係咧，今次個疫情咧，即係講緊病嘅疫情，而令到大家面對到嘅逆境咧，今次系反而冇之前咁，即系之前可能如果突然间有啲咩事嘅时候，大家会好灰噶嘛。我见我身边啲朋友咧，或者我听朋友嘅朋友讲咧，佢哋都好似好正能量噶，会成班即系失业嘅人一齐围埋出嚟食饭啦，一齐倾偈啦，即系会大家倾偈好开心地急地发自己咩事啊，即系除咗诉苦之外，大家即系起码会有呢个嘅动力出嚟。而今日我同个朋友食饭咧，佢都讲佢公司系减人工，咁一齐希望渡过难关啦。咁而佢下個月係直情係減到得翻半，即係一半嘅人工，但係佢都笑住口咁樣，即係我就會覺得人嘅逆境嘅能力係變強咗好多，即係面對逆境嘅能力係變強咗咯，係啊， 因為仲有工開啊嘛，雖然係 cut 咗一半人工， 即係好似頭先咁講，都未去到最慘，即係咪你又唔係冇屋住，又唔係剩咁樣，同埋我覺得呢一個咧，佢冇突。然咯，即係如果你突然之間咁樣，但係因為譬如減人工呢啲都講咗好耐㗎啦，即係已經預咗，係啦，即係嗰個心理準備已經喺度啦嘛。 節奏開始變慢，你我街中去玩，讓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互相拥抱后 ，Come on， 跟我走。When love i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yeah， love is all around， 爱在深秋，看到天空变蓝，换到新意去玩，直到天色暗淡。Round and 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咩？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储起。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喂，爱，你识爱咩？ 女仔， 喂，听我讲啊。 身后。 此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听过的是 ROOT 的人间有爱， 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爱所以大家面对逆境的时候呢都好像强化了这样， 一定是啦，这件事即是，我觉得呢即是如果我们讲抗逆能力呢，你抄回英文其实就是一个叫 resilience 的英文来的，嗯，它字典里面的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呢，能不能够在遇到一些的挫折啊，一些环境是，不如意的时候，甚至乎是一些很大的挑战或者悲劇慘劇的時候，他可以能夠用一個正面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然後很快就可以復原回，這種這樣的能力呢就叫做抗疫能力了，他的形容呢就說，好像一些，楊柳樹，他在個樹上 擺動有風吹，他就會，楊柳樹特別輕的嘛，就被風吹風飄柳，飄揚的嘛，如果風一停了呢，其實那個即楊柳樹有一種特質的，他不會那麼容易一吹就斷了就跌落地的，即是它是有那種的柔韌度在，在強風之下它只是吹的，但是風停了其實它就會回到原位，即如果我們可以從小我們培養到我們的孩子呢都有這一種的 resilience 的能力呢，其實我想是很重要，因為，做家長的呢即，你不可以陪伴他一世的嘛，即是我們小個，即是他們小個，我們可以一路照顧他啊，一路可以一個金鐘罩罩住他啊，令他好像很安全很快樂的地方去成長，但是即我們都會即早走過他的嘛，是不是，所以其實你不可能是一世陪住他的，我覺得如果可以從小呢就讓他們有這種能力呢，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咯，即可能比他要去裝備自己有一些的 學歷 學業、啊，知識這些固然，但如果佢冇呢一種嘅所謂抗逆能力咧，其實佢好難去將來面對佢即係啲人生裏邊嘅起跌。咁，我覺得即係突然間講到好似好大嘅大道理咁，但係咧就係，因為咧，我睇到有一個嘅研究啊，咁我覺得好有趣，佢將呢個大道理變成一個喺遊樂場見到嘅一個設施，咁，令我覺得好有趣，亦都會有好多嘅啟示。佢就話咧，其實抗逆能力咧係可以培養嘅，唔係天生嘅。咁，而佢個係用一個科學嘅方法去研究嘅，呢個係哈佛研究中心咧，一個兒童研究中心做嘅。咁佢就攞一個搖搖板啦，就係遊樂場見到啦，我哋細個玩嘅啦，搖搖板。中間有個支點嘅，咁，然後兩邊就坐住個人咁啊，一高一低咁樣玩啦。咁，佢就話，抗逆能力咧就好似呢個支點咁樣。咁，而兩邊咧就係擺咗一啲正面嘅一啲嘅反應，一邊係正面，一邊就係負面。咁負面嘅反應就係例如啲乜嘢啊？例如譬如你遇到困難嘅時候，你會憤怒啊，你會驚啊、恐懼啊，你會逃避啊，甚至乎你會沮喪、你會絕望、失望。咁呢啲全部都係負能量嚟嘅，就係一邊。咁另一邊咧就係，當遇到都係嗰個困難，但係有啲人嘅反應咧就會係積極啦，有勇敢的態度啦，有勇氣啦，去接受啦，甚至乎用一個樂觀啊、幽默啊、阿 Q 又好啦，即總言之用各方面的呢啲正面的方法咧，去面對呢件事嘅。咁點樣可以令到當有逆境的時候，就那個搖搖板就不會壓咗去負面那邊，而壓去正面那邊呢？即係做父母嘅就梗係最好幫佢攞走曬啲負面嘢啦，或者唔淨攞走佢啲逆境啦，但其實唔可能噶嘛。咁呢個哈佛大學嘅研究咧，佢就話俾你聽，原來其實咧 自己做埋佢嘅負面嘢， 唔係原來其實咧，佢係話咧可以喐嗰個支點啊。 即係你想象一下啦，如果呢個支點咧，嗱 咁咪唔平衡咯個搖搖板冇咩啊？ 當你嗰邊如果你擺中間，理論上就係兩邊啦，係咪？咁如果一個人咧，佢嗱個支點咧，其實係有少少係佢本身個基因，一個人咧天生咧就係偏向，即係諗得衰啲嘅，有啲人係咁，有啲人天生又好樂觀，例如我個細女就係嗰啲啦，咁佢個支點咧就傾向成日都係正嗰邊係低啲嘅，重啲嘅，係啦，咁我個大女就傾向咧負嗰邊係重啲嘅，所以其實佢支點已經唔喺中間，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就可以從小去訓練佢、培養佢，讓佢個支點咧。是可以慢慢呢即是褪到去呢盡量都多啲時候是重嗰邊是正面嘅反應嗰邊。咁、佢就教咗一啲方法嘅。咁我覺得哇咁幾好喎、即係原來就算天生個人係比較負面啲、遇到逆境係唔係太有好強嘅信心同信念去、去跨過呢咁原來我哋從細可以做一啲嘢令佢喂有呢種嘅能耐呢、即係唔使話好多啊即係你少少少少培養呢、其實係有朝一日佢真係會有一種抗逆能力。 因為我相信呢啲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你嗰個諗法啦即係你點樣去睇呢件事啦咁、當然可能你一出世你即係嗰個性格會令到你好容易走咗去某一個諗法咁但係當譬如你身边嘅人，我当系屋企人或者你嘅朋友，即系会提供到多啲唔同嘅角度俾你，或者系鼓励你，即系唔好咁样谂啦，睇下咁样咪有几好咁样嘅时候，即系我觉得都系一个练习嚟嘅，即系你会尝试哦，原来其实即系好老土地半杯水嗰啲道理咁样啦，即系如果一个人本身系觉得饮咗半杯水，咁但系原来身边啲人，譬如屋企人啦，头先阿 Annie 你咁讲，即系教你，唔系啊，其实你仲有好好、你即系学识下。欣赏啊，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可以慢慢培养噶，同埋我觉得屋企人系好重要嘅，因为你令到我谂起咧，其实我中学嘅时代咧都有两个同学仔咧。佢哋係我嗰陣時就覺得佢哋嘅抗逆能力係比較差啦，令得佢哋即係遇到我自己就梗係覺得唔係話好大件事啦，但係佢哋就覺得好大件事，而令到佢哋身體都出現毛病嘅，即係好大嘅壓力啦。咁當然我睇翻其實佢哋屋企都俾咗一個好大嘅壓力佢，而令得可能佢先會咁樣去諗，即係。覺得呢件事係咁重要嘅咁啊，其中一個咧就係我記得係男仔嚟嘅。佢嗰時就會考啦，即係小朋友其實冇咩啲逆境經歷嘅啫嘛，即係頂籠都係你考試讀書唔好成績嗰啲。咁佢咧係本身係即係低方啲嘅時候係波牛嚟嘅，好大隻，就好中意玩運動，但係就完全唔讀書嗰啲啦。咁去到中四、中五要考會考嘅時候，咁佢就要急起直追啦。咁佢屋企都有啲錢嘅，就幫佢報好多補習啊，私人又報，出面補習社又報咁樣。咁佢就開始就真係要即谷佢啦咁樣。咁佢後來呢，因為我唔知佢係未跟得到，但其實比起佢以前呢已經進步咗好多㗎啦，好多嘢都。但未必搣到佢屋企人 set 俾佢嘅 standard， 即覺得佢可能應該仲要好啲或者再叻啲先至可以考得好嘅咁樣。佢後來呢係瘦到好似一個蘋果心咁樣喎、即係呢得返個頭同埋。 我諗佢厭食啦呢啲 就。係啊，跟住我哋知道佢後咩一排直頭係冇返學添喎、即係因為身體已經唔好啦，直頭佢同我哋講我好想嘔白泡，真係佢話係 physically 真係嘔白泡咁樣。 明白啦。 咁佢就會即係你見到咁佢、就可能即係覺得個關好難過啊咁樣，令到佢自己身體都負荷唔到。咁呢啲我諗屋企人都係可以即係其實幫佢舒緩到嘅。 派對裏凝望有半笑臉八個十個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喊，别把声音软禁。

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晚上11:08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敏感时刻，咁咧头先 Annie 咧就讲紧啦，就系话原来人咧即系嗰个负能量同正能量就好似一个嘅 摇摇板 咁样，咁、原来中间个支点啊系咪啊？ 支点 支 点 支 点， 因为冚住咗口罩啫，支撑嗰个点咧，原来可以搬嘅调校，令自己嗰个心境会好啲嘅。咁究竟系用咩方法嘅咧？ 系啦，嗱咁咧呢一个咧就系、是、我综合咗两份嘅报告，一个就系哈佛个儿童研究中心啦，一个咧就系加拿大咧，佢有个心理学会基金咧，佢都即系哇。俾啲家長派一個好似小冊子咁樣咧，從細個佢哋就即係鼓勵啲家長係即係喺呢一方面咧，去培養細路有呢種所謂抗逆能力嘅。咁佢都其實有少少就已經係等於頭先 Kitty 講嗰啲，佢自己面對問題嘅時候，佢點樣解決嘅？我諗其實好多家長佢已經係做緊呢樣嘢嘅啦，喺生活裏邊，即係同小朋友嘅相處。但我諗可以將佢叫做咩啊？喺學術化嚟講之後咧，你就知道，原來我哋做啱咗個噃，又或者有啲嘢我哋唔好輕視咗、忽略咗咁樣。咁佢話其中最主要咧，家長嘅角色咧喺裏邊係好緊要嘅。咁如果細個嘅小朋友咧，未必一定係完全係家長，可能係照顧者啦，即係如果屋企啊。可能是個婆婆照顧她的公公婆婆，可能就是這個人啦。又或者可能她在學校有一個老師特別對她有很多的關顧啦，又或者可能是她在一些課外活動裏面有某一個的教練，又是成為她一個這樣 的一個 人物啦。總之是要有一個這樣的關係的聯繫呢，這個人呢是成為了這個小孩她成長裡面的一個緩衝區啊。這件事就對於她呢第日有沒有一種抗逆能力呢是很重要。她舉一個例子，她就說譬如好似一個小朋友，可能佢咧講佢依個係加拿大嗰個小冊子入邊嘅一個例子，一個細路仔，佢得六七歲嘅啫，佢要計數，咁啊係小學生嚟嘅啫，咁佢就話我要計十條數啊，聽日要交啊啲功課，實死啦，爸爸搞唔掂啦，咁啊直喊咯，向住爸爸面前啲眼淚飆曬出嚟啦，個爸爸就話：，我睇下咁樣，係有十條數要計，而家都未食飯，仲有1個鐘頭，你估食饭之前可唔可以做到5條咧？咁样，咁佢就话，都应该得，系啦。咁我哋就食饭之前做5條先啦。咁啊，食完饭之后休息一阵咧，爸爸陪你一齐，我哋再做埋嗰5條试下，好唔好？咁样，咁佢即刻就觉得。都好喎、咁就即刻咧，嗰啲眼淚就唰咁啊，泄發佢啦。咁佢就話嗱，呢一個例子你就睇到咧，個細路首先佢一定係個爸爸係可能係佢要求救嗰個人啦，個目標對象啦。咁就係佢成長嘅過程，肯定係爸爸同佢好 close 啦，同埋亦都喺佢身邊嘅。佢要求救嘅時候揾到佢嘅，咁所以佢就向佢爸爸求救啦。咁佢懂得求救。就懂得將佢嘅擔憂講出嚟，就唔係自己病埋一邊，劈埋一邊發爛渣，等埋搣嘢咁，唔係呢啲，唔係搣爛曬嘢，唔係咁嘢，話俾佢爸爸聽。咁所以其實佢係懂得求救啦，呢樣好緊要，而亦都知道揾邊個求救。咁而個爸爸嘅處理方法就係話俾佢聽，其實點樣去一步一步去解決難題咯，解決佢而家呢個困擾咯。咁佢。今次就學懂咗一樣嘢，可能下次面對同樣嘅情況，佢就唔需要爸爸啦，佢知道咗啦。情緒上佢今次得到爸爸嘅支持咯，因為爸爸話你唔使緊張，我哋一齊試下可唔可以做咗5條先啊？咁樣咁係咪情緒上得到舒緩啦？咁所以其實有一個咁樣嘅人物咧嘅出現咧，喺佢嘅成長裏邊咧，係俾到佢情緒上面嘅緩衝，就係、是、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教導咗佢一個嘅方法。咁佢就想講話呢兩樣嘢咧，就係、是、會成為佢一個好基本、好根基，佢點樣一喺佢生活裏邊去爭取呢啲經驗，即、就、係、是、一點一滴。 咁樣搭起上嚟咧，就係佢呢種抗疫能力嘅基礎咯。 但係會唔會停留喺第一步㗎？就係停留咗喺揾阿爸，即係一有咩事就揾阿爸。如果阿爸冇喺度或者冇提出到一啲解決嘅方法，佢亦都即係學唔到啦咁樣㗎。 會㗎。咁所以係一步係要持續咯， 嗯， 即係其實佢下一次都可能係揾阿爸嘅， 嗯， 咁但係阿爸咧， 係咪隔即係之後就隔次話，我唔得閒冇今次咁樣咧？ 係喎，佢跟佢咧，佢跟住嗱，佢就講啦，嗱，你跟住佢有另一個例子啦，另一個例子咧就係大個啲噶啦，嚇，就唔係小學生，可能高小啦，咁佢就話呢個小朋友咧就啱啱咧就喺呢個好凍落雪嘅天氣咧，就啱啱去咗咧打踢足球， 嗯， 咁就有教練踢完足球咁好開心咁翻嚟啦，但係即係上翻爸爸架车接佢放学咯，咁啊坐翻架车嘅时候咧，就发觉自己只手红晒，即系因为太冻啦只手。咁咧跟住咧，佢就啊好痛啊只手咁样。咁佢爸爸话系，点解会咁啊咁样？咁佢就话系啊，我头先踢波咧，唔知啊只手好冻啊，所以而家好痛啊咁样。咁佢话咁点算啊？咁样问佢爸爸。 嗯， 跟住爸爸就系，咁佢爸爸就唔会咧即刻咧。我幫你保暖啊，或者即係佢冇任何呢啲嘢，即係話咁其實好凍嘅時候應該點做咧？佢話係，我下次戴手套啦咁樣。 嗯， 即係其實佢就明咗咯，咁佢就話咁我知道啦，我下次會戴手套啦咁樣。即係其實係少少家長，如果你覺得佢已經長大咗啦，已經唔需要你再去即係畫埋 plan 點樣行嗰步棋咧，其實係少少係 trigger 佢去諗，喺相同情況嘅時候你點做咧咁樣，咁呢個就再到長大啲，咁其實生活裏邊嘅少少呢啲體驗啊，或者嘅相處咧，其實草草埋埋就會成為佢自己嘅一種所謂一啲生活嘅佢能夠控制到去處理事情嘅一啲方法咯。 所以身邊有個人去指導或者引導佢好緊要喎，即係嗱 ，at least 佢第一下佢有講出嚟。然後身邊有個人去到，即係直接話俾佢聽個方法又好，或者引導佢去思考，然之後等佢自己諗到個方法又好。咁如果我身邊冇一個咁樣嘅人，或者我本身就唔講啊，我所有嘢都係我自己嘅，咁呢一個就難搞啲咯。 係噶，所以佢就係話咧，呢個人如果有啲家庭環境係冇咁樣嘅人可以咁有空餘嘅時間同埋精神成日喺佢身邊氹氹轉咧，其實咧佢話學校都係扮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 我叫某某，自氣傲有，世界笑我醜，改改生命讓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错时代气候着不好。I just wanna die in love， 又叫我照做。I don't， you know， you know， I don't。我知道，天生未愿坐定，天生面上有星，天生银河里似车，天生未能怪奇，天生就没法比。生行为最最激，飘忽的我自由得不羁，尘世心海中唱咏起，离奇千吨重集来讲三讲四，别离嗰个嗰个女有用，不爱天生我作风。我叫某某，要我更瘦，却怕太自然就眼圈太大，姐姐披上扮装正常。我叫某某，永无朋友，无浪漫邂逅，勤力就是以后话引诱。天生未愿坐定，天生面上有星，天生银河里似车，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最闪烁吧，大气浩瀚，真变真假，每去错过不就只下，渺小光环，也很整迷上。飘忽的我，自由得不羁，爬上巅峰不再自欺，别离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别理嗰个那有用。 好啦 ，Annie， 头先除咗讲咗两个嘅令自己嗰个嘅摇摇板啦，嗰、那个压力可以减低啦，仲有冇其他方法 呢？喂，其实呢头先提到嗰两点呢，系真系最基础同埋系最重要嘅两点咯，就系、是要同孩子，即系要让一个有抗逆能力嘅孩子，其实佢一定喺佢成长嘅里边咧，佢要又揾到呢一个人啊。呢、个人可以系父母，可以系长辈，可以系同学都得噶。 但我觉得呢个人一定要好叻咯，因为佢要负责系带领第二个人。因为如果嗰个人唔识嘅话，或者佢冇咁叻嘅话，就可能已经带唔到噶咯。 系噶，都因为其实呢个系有两个部分噶嘛，一个部分就系俾到佢一个情绪上边咧，令到佢系啦，令到觉得安心啊，吓、对住佢可以表达自己嘅真正嘅感受。咁、第二个层面咧，就系、是、佢可以教到佢一啲方向，俾佢知道，你有啲乜嘢嘅限制做唔到嘅，咁、但系你可以点样一步步去喺你嘅能力范围之内去处理呢一个嘅难题咧，咁、样，咁所以其实系呢两个嘅功能咯，咁、就会令到一个小孩子佢会有一种嘅即系呢啲系其实系要储噶，就每一日突然间就会突然间变成狼人咧，即系嚟狼人。你有冇睇呢套超级英雄啊？ 有 X-Man 咧，佢好劲噶嘛，佢劲就系咩咧？就係佢即係永生不死噶嘛，因為佢其受傷，咁佢嗰個傷口就會復原噶啦嘛。所以我哋就係想我哋嘅孩子咧，佢將來有啲咩嘅受傷啊嘅時候，其實佢都能夠過咗嗰個 關口， 係啦，關口之後佢復原，係啦，咁其實佢就真係就變成狼人噶啦，就掂噶啦。 係，但係我哋每一個人都好似好難。我頭先聽你咁講，我都覺得好似好難。 你其實我諗我哋到活到今天都，如果身邊有一個咁样嘅人咧、即系其实都有幸运嘅， 系啊，我觉得系噶， 系啊，即系我哋可以有个咁嘅人去依赖嘛。咁、嗱，咁我会觉得其实而家香港嘅家长咧都系好，即系都系好爱惜自己嘅仔女嘅吓、即系而家个物质富裕咗啦， 爱惜得太犀利添啊，有啲 系啦，爱惜到你其实系帮佢挡子弹咯，挡风挡雨挡子弹就唔好啦， 系咁啊，学唔到嘢啦，小朋友 系啊，咁我谂我哋可以用另一个方向啦，就即系学下呢个哈佛大学个研究个报告啦、我哋用呢个方向去让佢成长咯。咁、我覺得佢有提到啲 tips 啦，我哋點樣做嘅？咁、我覺得有幾樣咧，我自己都學緊。好似我自己知，但我覺得原來我自己都係奶奶地嘅，都係唔係幾好嘅。佢其中一樣講咧，就係話我哋其實真係要細心聆聽小孩子佢哋。如果佢有嘢想同你讲、你要细心聆听。我都以为我有细心聆听，尤其是我自己而家即係冇返工啦，咁会多咗时间同佢哋一起。但我发觉原来呢度所讲嘅所谓细心聆听呢，係你有冇真係例如首先放低你个电话啦，或者可能你煲緊劇，你可唔可以先熄咗部机先啦，即係而唔係呢啊得有听有听哦，得签个名系嘛，好好好好得哦，听日听日 sports day， OK OK 得得， 即系简单嚟讲，你唔好 hea 佢啦， 系啦，即系你系咪即系你有，又或者可能其实阿妈系煮紧饭嘅，整紧嘢嘅，咁佢又走嚟同你讲嘢，你系咪真系可以放下你手上面嘅嘢？ 咁 Annie 有冇做到啊？ 冇咯，当然，喂，即系我揿紧嘢啊，或者我真系喺电脑抄紧嘢啊，其实我而家我学到好啲噶啦，就系话嗱，你俾一分钟我，你等我搵埋呢度少少，我阵间嚟搵你咁样，咁其实都唔系咁好噶啦，即系应该都系，如果佢真系好想同佢讲嘢咧，你就真系马上咧就全副精神咁样去听、听，就算你扮又好乜都好啦，即系个灵魂可能你都仲系谂紧你嘅工作或其他嘢、但系起码你个肉体咧，佢会感觉到咧，阿妈你真系真系听紧我讲嘢咁样咯，个眼睛啊望住佢，咁我觉得呢样嘢我开始学紧呢样嘢嘅吓，咁第二样咧就系佢就话要。唔好咁样如果孩子俾意见或者乜嘢佢嘅睇法咧，唔好咁轻易咧就同佢辩论或者打击佢嘅谂法咯。呢一个亦都系我都觉得几困难，尤其是当个细路大个咧，你有少觉得喂，其实你明噶啦系嘛呢啲，你唔系咁都唔知系嘛，即系又或者你会觉得你咁样谂嘢都得嘅，即系你会觉得。唔係 用自己嘅邏輯 去代入佢度， 咁、你就係一種對佢係一個打擊咯。咁、而隻久而久之，其實佢可能唔同你講嘢，嚇、因為覺得佢講咗啲即意見就照 聽，唔理嘅咧， 聽完就唔理咁樣，或者話我呢種想法唔啱嘅咁。咁、我諗呢個係都係我啦、我而家都喺度學緊嘅呢樣嘢。因為如果你係成日打擊佢咧，佢就唔會咁好似頭先講過兩個例子嘅小孩子。会咁肯去表达自己真正嘅感受 咁佢冇表達佢嘅感受嘅時候，其實佢咧冇再去揾一個緩衝嘅呢一個嘅時候，咁亦都冇機會去跟住落嚟嗰段啦，就係點樣去學，去學個生活嘅技巧，點樣去處理問題。咁其實一步一步你就會斷咗纜咯， 咁所以其實簡單嚟講，係咪即係話，如果即係訓練呢啲抗疫能力咧，佢都係需要有個人喺隔離，令得佢會即係多咗啲思考嘅空間又好，或者多咗唔同嘅諗法又好。但係如果淨係得佢一個人咧，即係頭先好似我哋所講啦，有啲人可能天生係灰底嘅，即係悲觀底嘅，咁冇呢啲人喺身邊咧，佢就好難去到學識啦咁樣。 係啊，同埋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就係細路仔好叻觀察嘅，即係家長有陣時把口就天花龍鳳，即係好似我而家噏到都好勁咁噶。但系做唔到嘛？但系当你做嘅时候，你做到俾佢睇你点样去处理问题咯。即系有阵时佢睇你就知噶啦。譬如你朝头早咧一头烟咁嘅赶时间出门口啊，你就哇个人好似发晒癫咁样咧，啪啦，即系啲嘢乱晒笼咁样啊，咁又出到。即係樓下先發覺唔記得攞鎖匙啊，或者帶漏嘢啊，攞漏嘢咁，咁佢咪睇到哇！其實你都有咩倒寫樓下 嘅。呢個係真嘅喎，即係我諗唔係淨係呢個情緒上面啦，即係你嘅行為其實都影響。即係譬如我都有試過有啲朋友即係傾偈啊，我成日都唔明我另一半點解會咁樣。點解會咁樣做嘅咁樣？佢話自從我見過佢阿爸媽之後咧，我就知啦。即係因為原來佢阿爸媽都係咁樣做噶。咁佢即係由細到大望住佢阿爸媽，即係呢一啲嘅行為或者呢一啲嘅反應嘅時候，可能佢就會學咗啦。然之後就將佢咧帶到去佢自己身邊嘅人嗰度啦。咁樣咁所以就係、是、如果你話屋企人係好悲觀嘅，或者係好容易就即係好灰啊、好暗啊咁樣咧，咁可能小朋友都會受到影響。 會㗎，會㗎。即係你點樣用一個咩態度去？去面对即系大人嘅问题啊，其实细路都会睇到系一个点样嘅方法去做咯，所以其实我又觉得文大人咧成日都提我一样嘢咧，我都成日提自己，有阵时细路仔同佢讲啲嘢咧，唔使在意嗱，佢个在意唔在意唔系话唔听，而系你唔需要太紧张，放松啲吓，然后继而咧用一个幽默啲嘅角度就 hea 咗佢就得噶啦， 幽默啲 系啦，即系我又觉得啊都系、即系用一个幽默同埋讲一笑啫嘅方法。咁你就覺得人生係輕巧啲、輕鬆啲，個壓力亦都會細啲。 可否一覺甦醒，推開窗看看風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复，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我醉，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ee I love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在北京开会，议程并无包括审议港区国安法。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不清楚会否增加讨论港区国安法，必须由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有需要亦可以加开会议。谭耀宗提到，中央会保留管辖权，处理极特殊严重的国家安全案件。若果中央认为触犯港区国安法人士有必要移交内地受审，亦是一个选项。他又说，若果中央有需要在港设立维护国安机构，相信有关机构只是担任指导角色，要与特区相关机构协调。本港今日并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本地确诊个案，但有新增8宗外地输入病例，累计确诊个案1120宗。新增患者分别是两男六女，年龄介乎4至70岁，潜伏期分别身处菲律宾或巴基斯坦。其中只有一名7岁男童曾经有发烧和流鼻水的病征，其余患者都没有病征。医管局表示，再多两名新型肺炎确诊者出院，留院的38人中3人危殆，1人严重，其余情况稳定。一名男子违反强制检疫令，被判处即时监禁6星期。警方在3月28日在位于一间商场内的食肆处理案件时，发现一名56岁男子在没有合理辩解和未获授权人员的许可下离开其检疫地点。警方调查之后发现，他在前一日亦都离开其检疫地点。男子被控两项控罪，在沙田裁判法院每项控罪各被判处即时监禁6星期同期执行。卫生署发言人表示，截至今日一共有20人被法庭定罪，判监最多3个月或者罚款港币10,000元。本港最新失业率达5.9%，创15年新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20至24岁青年人失业率达13.4%，包括今年的毕业学生。政府会推出有时限的就业计划，涉及大约5450个职位。林郑月娥在社交专页提到，分别有1000个工程毕业生培训计划名额，500个环境局绿色就业计划的环保大使和生态导赏员，1750个发展局提供在私营机构的就业或实习机会，1000名由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和数码港合作的金融科技职位，700名由公务员事务局统一招聘的行政助理和文员职位等。他表示，未来几个月会继续同业界探讨，由防疫抗疫基金资助开拓更多适合新毕业同学的工作岗位。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243点，跌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21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27，瑞士法郎0.952，加元1.357，人民币7.087，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23美元，卖出172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或带来长期后遗症。一些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 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不想这些成为你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立即戒烟。想知多些戒烟资讯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嗨，我是 KB， 我不否认我以前是作恶多端，个人又贪玩。但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我现在的注意力已经不再是肾上腺了，是电话线。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00 KB 林子伟师兄祠堂1872388 call 我啦。 Let's shake！ 狮子山下的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我是敏感时刻的 Kitty 崔洁彤。 我是茉莉。 Kitty， 你做咩笑得咁冧之啊？ 冇，我想起佢对我又细心又体贴咯。 对你有几好啊？ 佢对住其他人咧都粗声粗气噶，不过一对住我就阴声细气咁啦。 喂，你男朋友对你咁好嘅？ 我都想啊，其实我讲紧我老豆咋。 哇，我真系好敬佩你老豆啊！ 我和二台姐一家，祝你欢欣节快乐。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好啦，今个礼拜开始咧，一连三个礼拜咧，我就上咗去九龙湾啊，有一个嘅 workshop 嗰度。今次咧就劲啦，我要学人鬼情未了嗰种嘅感觉，就去学陶瓷。所以我请嚟嘅咧就系咧陶瓷嘅导师，佢叫 Will， 你好。 你好啊，大家。 我想问一下啦，你由几时开始成为一个陶瓷嘅导师嘅咧？ 哦，其实咧就系喺前两年嘅。咁點解會成為咗陶瓷導師呢？咁其實原本呢，我就唔係讀 art school， 咁我係讀室內設計嘅。咁亦都係做咗室內設計有十年啦。咁做室內設計嘅嗰段時間，其實我會覺得喺嗰個創作上面係有嘅，但係會係受到一啲規限嘅。咁至於其實做室內設計呢，就都係好大壓力嘅，喺香港嚟講。咁 係咪都係要拗客嘅呢？ 拗客就唔使嘅，我哋就我比較做啲公司比較大公司嚟嘅。咁但係呢，其實就會係個時間比較緊迫啲囉。咁所以壓力好大啦。咁又好似成日都好似就係掛住做嘢，咁我就有諗過其實會唔會去學一啲嘢去舒緩到自己嘅嗰個緊張嘅嗰個心情呢。咁之後呢，我就去，其實我本身我都好鍾意日本嘅一啲陶瓷啦，啲清酒杯咁樣，我覺得好靚喎。點解個感覺係好粗糙，但係咧好有質感啦，但係會覺得有種味道喺度。我覺得咁嗰陣時，我成日都諗我整唔整到咧，整唔整到咧。咁亦都有揾過一啲唔同嘅上網睇啦，咁睇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咁諗住去學嘅。咁但係我個人都其實係比較怕醜嘅。暗瓦底， 我啱啱正想拎开个麦嘅时候，你咪玩啦嘅时候，暗瓦底比较怕丑， 咁咧就所以 唔敢去报名学陶瓷 啦，唔够胆去报名学陶瓷，有啲惊啦。咁最后屘，咦咁啱又见到一个 friend 学紧 ，post 咗出嚟，咁就问佢，咁之后我就跟咗个 miss， 明于咁佢就去。学陶瓷啦， 系原来咧学陶瓷咧就系、是、今次我哋陶瓷导师阿 Will 嘅原本谂住参加系兴趣班啊减下压嘅一个活动啦，最后成为咗而家自己的工作。但系头先你都讲到室内设计师咧，原来系好多掣肘，但系我成日觉得室内设计师好似好有发挥空间，即系你中意啲咩都好啦，你求其说服到个客咧，你已经可以做到噶咯。咁而头先你都讲话系大公司就更加唔使惊钱呢样嘢啦，唔系嘅咩？ 其實都是需要害怕的，或者是個工期問題咯，因為時間可能也都會規限了你做那件事的細緻度的。 但工期不是不到你的事了嗎？你只是設計完就可以了嗎？不是的嗎？ 唔係㗎，咁有客㗎嘛，咁、那個客梗係想快啲起貨㗎啦。咁所以咧，就都係有個時間嘅規限嘅。咁亦都咁樣講啦。其實這裡呢一度咧，即係我而家依個工作室咧，都係我自己去整嘅。咁所以我都可以體會到嗰個冇 budget 嘅情況之下，可以做到啲咩出嚟嘅嗰個效果嘅。 但我覺得呢度已經好靚喎。嗱，首先我形容一下先，有個榻榻米啦，咁又擺咗好多木，係好日本啊！我是完全入到嚟嘅時候 feel 到阿 Will 係真係好中意日系嗰啲嘢嘅，同你表妹一樣啊，同表妹夫一樣啊。我想講你呢度整咗幾耐啊？我覺得已經係好靚嘅咯。 呢一度咧，因為其實係冇請過師傅，我就係嗰個師傅同埋我嘅屋企。 全部你自己整㗎？ 咁家具就唔係啦。咁如果咧你話啲地台啊，或者鋪嗰啲地板啊、牆身啊、啲燈啊、個星盤啊，基本上都係我同埋我嘅屋企人，好感謝屋企人去幫咗我好多，去做到而家依個工作室出嚟。 即係星盤都係你自己做嘅？ 都係自己裝嘅，因為其實裝都難嘅，你駁水喉咁，跟住然之後插座位你要駁電啊，燈你又要裝燈啊，咁啲擺位嗰樣嘢都其實都有啲難度。 遲啲燒嗰個爐灶都係咪你自己搭出嚟？ 其實咧， 你真係諗住咁做啊？ 其實。只要你有心，点都可以做到出嚟嘅。 即如果咁讲，你真系一个好有坚持嘅人。因为其实私底下之前同阿 Will 倾偈，夹下讲啲乜嘢嘅时候，佢都有讲话佢之前有啲挫败感。不过一阵间先可以再讲佢挫败感。讲翻室内设计先。但我想话室内设计嗰样嘢咧，即你头先都讲到话好扯啊嗰啲噶嘛。你最扯系几辛苦呢？ 最扯啊！最扯我谂系一日就系瞓得四个钟咯。咁因為我有陣時候，之前我仲要喺內地度，有個 office 咁樣，要喺嗰度度做嘢嘅，咁可能要兩邊跑啦，咁然之後有陣時候可能仲要係喺個地盤度，真係一個好爛嘅地盤啦，咁嗰度咧仲要做到兩點幾三點咁先至走，咁第二朝又要趕住開會，咁七點鐘就要開會㗎啦。 佢哋會唔會要你好短時間就已經設計到一份係咪叫職啊？定叫圖啊？ 設計圖咯，設計圖。咁都唔會嘅，咁都會有翻兩個月時間嘅，最起碼都係咯。 咁好啦，咁而家講完呢個室內設計師，原來都好辛酸啦。咁一陣間咧就可以講下咧，即係阿 Will 點解咧由呢個興趣班原本減壓，最後而家咧成為咗咧呢個嘅陶瓷導師，仲開埋一個你自己嘅工作室啊！ 但到秋天到了，我不知怎算了，花枯萎了，根却太念旧。我因你的日光爱你，愿力赶走所有伤悲。但当天色暗了，我不知怎算了，我竟心灰了。我因你的浪花爱你，在窒息中感到生机。飓风偏偏刮到我，为了不想沾湿，竟抛弃你多往陆地。太多记忆都总有你，就像种子洒遍大地，在心中的某个慢慢长出了爱。天色再暗，急风冷雨都感到你存在。 过几年，又再相见，经历过春雨，拥抱过冬暖，悉心栽种过，我想我真的懂了，花再美根永远都紧要。我爱你的花，也爱你的根，爱你的阳光，也爱你的天空，爱你的浪花，也爱你的深海，爱你的一切，可以坏的一概都爱，爱我的花，也是我的根，爱我的阳光，也曾爱我的天空，爱我的浪花，也曾爱我的深海，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一首歌时间翻嚟啦，喺我身边嘅咧依然都继续有咧陶瓷嘅导师阿 Will 喺度。嗱，头先都讲啦，就系话其实原本学陶瓷都只系谂住假抹嘅啫，点解你会突然间直情室内设计呢份工对我嚟讲系一个筍工嚟嘅？咁点解你会突然间直情系成份工你唔要，最话大公司，跟住就自己直情出嚟闯啦，出嚟搞一个工作室咧？ 咁其实咧，都好故事性嘅。我讲我样嘢，其实咁有一日咧，我真系病咗喎。喺即系嗰阵时，我喺大陆度工作啦，咁自己搵住啦。咁病咗嘅时候咧，病到系连把声都冇埋，咁啊熄 lift 咗，咁喺屋企度，咁好辛苦，好辛苦咁自己个人望住个天花板，咦？咁唔掂喎，会唔会瓜噶？好似好多嘢未做，好似做咗好少一啲我記憶裏面我覺得係好深刻嘅嘢囉。 但呢啲同事冇理你嘅咩？ 啲同事有關心我咁但係瞓覺我都係即係係囉，咁我都係喺張床度，咁好攰，基本上都唔想同其他人接觸㗎嗰陣時係囉。咁嗰一刻我就會喺度諗，好似有啲嘢應該要去做㗎喎，如果唔做嘅話，好似會唔會後悔呢？其實人生都唔係好長嘅啫，係咪先？咁所以呢，我第一時間呢，我就係辭咗職嘅。咁辭咗職唔係即刻諗住做陶瓷嘅，辭咗職就去 諗住自己開公司，係咪？係咪？ 就都唔係，不過都任性嘅，就去咗3個月歐洲度 backpacker 咁樣去咗歐洲度去睇下究竟。香港以外的不同的國家究竟他們是怎樣的呢？看完之後，我去完旅行很開心，又刺激又開心，一個人這樣去發覺其實好像他們的生活說的那件事是物質，其實是比重是佔得比較低一點，他們其實想要的是一個有生活的一個，就是為生活而生活咯，同埋應該要享受生活咯，就唔係應該淨係打工啊，去賺錢啊，去諗住買啲咩嘢。其實最緊要係開心咯，賺錢其實當然你要生活到啦，咁但係唔一定話要多咯。咁喺嗰刻度我就覺得，咦，其實我翻到嚟係咪應該繼續揾工咧？定係其實應該諗一啲新嘢出嚟去做咧？咁喺嗰陣時我就其實我真係都好鍾意陶瓷，亦都成日都諗住想有一個地方俾自己去做創作。咁嗰刻我就覺得，咦，係時候要爆喇，真係要做。 飛雲係時候啦。 係啦，機會嚟啦。咁跟住然之後咁就去咗做 即係去咗開一個工作室啦。咁其實依度係我第二個工作室嚟，之前嗰個就係有cafe 同埋有陶瓷嘅。咁嗰陣時我就覺得啱啦，因為真係想做，咁點解唔做呢？咁之後就慢慢開始prepare 啦，每一樣嘢都嗰陣時裝修就唔係自己裝修，嗰陣時都仲有啲錢，而家就再少啲啦。咁開始嘗試去即係開工作室，咁一開始其實冇乜經驗嘅，好老實講就咁。但係之前其實我工作上面我都係有去即係比較係高職位少少，咁都會需要帶同事啊。咁所以喺教導方面，我覺得都有經驗，同埋其實唔好睇我咁細粒，我都係之前都有教過拳擊嘅，係、我都有參加過比賽㗎，代表香港。 咁你陣間遲啲教我班嘅時候，即係你教我整陶瓷，你會唔會即係激起得就一拳打爆我頭㗎？ 唔會嘅，我諗最多都係揼爛嚿泥嘅啫。唔會嘅，我其實我温柔嘅， 唔使兜啦。 咁真係要睇下你到時候點啦，你整出嚟。 係嗱，咁啊講咗呢個你點解會突然間想開鋪頭啦？但係我想話啦，你記唔記得你第一件製成品係好完美啊？定係已經係去到即係話唔得，就係、是、你頭先所講一夜揸爛嗰嚿泥佢咧？ 其實咧，咁一我首先咧陶瓷其實。我未接觸嘅時候咧，我覺得，咦？當然我都會覺得難，但係我亦都會好有嗰個幻想，我好想整到係好靚，我應該做到好靚嘅，因為其實我都係做設計噶嘛，咁冇理由依樣嘢難到我噶喎，都應該係咁樣做嘅啫。咁但係相對地嚟講，其實陶瓷除咗你要有嗰、那個idea 或者有個概念，你想整嗰樣嘢大概係點之外，其實原來技巧都好緊要嘅，因為陶瓷係要用我哋嘅雙手去做出嚟嘅。咁嗰陣時啱啱學，咁其實學嘅嗰個技巧就會係一個狩獵嘅方法啦。我心目中其實係想整咩呢？第一件作品，第一件作品其實呢就係想整一個清酒杯。咁佢係有一個好似一個貝殼咁嘅形嘅清酒杯嚟嘅。咁做嘅過程裏面，我第一次接觸嗰嚿泥，咦？點解咁黐立立嘅呢？咁濕立立嘅呢？咁難去控制，咁難去掌握嘅呢？咁捏落去，嘩，唔掂，真係唔掂，搞唔掂。跟住捏咗個形出嚟，咦？越捏好似越唔係嘅。跟住又 開始當初嘅自信就開始慢慢地崩壞啦。 係啦，開始失去信心。跟住然之後呢 都挫敗。 係啦，挫敗。跟住好似你考試咁樣，因為其實嚿泥咧，佢會乾嘅，即係由濕會慢慢變乾。咁我嗰陣時又唔知道原來要理解埋佢嗰個保濕啊嗰樣嘢。咁一整越整越裂，越裂就越緊張。咁到最後尾其實燒咗出嚟咧，嗰樣嘢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好似一個尿兜嘅，係 都有用啊，只不過裝酒變咗裝其他嘢啫。 如果係我嚟裝其他嘢，就比較細咗啲啲。咁所以咧嗰刻其實有啲無奈，真係好挫敗嘅。但係我又唔即係我唔係嗰啲我失敗咗我就會放棄嘅人嚟，因為我係真係想做好嗰樣嘢，咁我就應該要，我就會繼續試，繼續去努力去做好佢咯。咁當然啦，我諗我都唔係，我都做咗好多件作品先至叫做似樣啲，都唔係我滿意嘅，但係似樣啲嘅。 記唔記得大概幾多樣之後咧？ 都應該係十樣之後啦。 咁你人生頭嗰十樣嘅製成品而家喺邊咧？ 我曾經有 深深地印咗你腦海入面， 係啦，即係我曾經有揾過，即係唔覺意見到佢哋嘅，唔覺意見到佢哋，咁又唔覺意咁樣就冇理到佢哋，咁而家係揾唔翻嘅，真係，咁但係 真係唔覺意定刻意啊？ 被消失嘅可能性都有嘅， 依家都常見嘅， 係咯，都係常見嘅。咁所以咧，其實我真係揾唔翻，不過我 腦海裏面仍然是有我第一件作品的那個形象的，是 啊。今集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 Will 的，作為陶瓷導師，你都說頭那十件你都覺得很不堪入目的製成品啦，突然間有時都會出現在腦海那裡，會幾時開始會突然間會閃過呢？ 會閃過啊，我想就是 見到類近的東西 咁我應該成日都閃過，每一日都見到。咁其實會閃過就係、是、當我做一啲作品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咧啲我啲朋友都話點解係做啲嘢咁似嘅？咁其實我係有個原因嘅，因為嗰樣嘢似係因為我未覺得嗰樣嘢係我心目中裏面最好嘅，所以我每一樣嘅嗰個形態我都。是 keep 住喺度練習 ，keep 住由嗰、那個厚去到薄，跟住由細件去到大件，咁嗰個位會做到越索啦。咁其實我係覺得要咁樣去練習咯。 其實咧，每一個完成即係、就是、一個完美嘅作品咧，其實背後都花咗好多唔同嘅功夫，只不過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背後佢哋有幾努力嘅。咁啊，陶瓷亦都係其中一樣啦。咁我都好希望我第一次整嘅時候都我師傅啊，即係阿 Will 咧，即係都唔會嘔血嘅，或者頭先佢話齋咁啊，學過呢個拳佢就會打爆我個頭啦。咁咧今集咧就同阿 Will 咧要講拜拜先，但係咧下個禮拜咧依然都要請阿 Will 喺度，因為頭先咧，阿 Will 都有講過狩獵呢一樣嘢。咁狩獵呢一樣嘢究竟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啊，同埋陶瓷究竟又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啊，下集咧就再同大家去拆解。今日 thank you 曬 Will， 多謝曬大家。